怎麼可以用這麼低的經費去經營呢另外富哥就告兩個星期大假即是他要離開香港兩個星期富哥就說輕鬆一下兩個星期之後14號就會正式上班富哥做了風波都幾個月了但發現一件事他晚上睡不著覺 晚上睡不著覺之後要起床就很辛苦所以在14號回來如無意外富哥將會重歸自由風即是晚間我們風波裡的自由風和志森組合坐我旁邊的黃國彤就會被調 被調上早上14號開始這個就是暫時安排很多時候都有變動是無可避免的人事變動希望各位聽眾支持大家聽的是D100風波裡的茶杯大聲台現在正在跟香港台聯播 以後叫他童哥挺好的我叫童哥出院了你不要叫我班哥很難聽我叫童哥很聽話大班另外一個童哥出院了回家休養你也是童哥我們這個童哥是正義童哥童哥照規矩這個時間就講新聞的幫我們的同事不是幫我們的聽眾 還沒出門之前大約的我們都是講一下今天報紙有什麼新聞其實今天的報紙如果建制派的報紙都是清一色的了中央是定了調的了任何人在香港闖入去解放軍的軍營就等同挑戰這個主權需要依法懲處挑釁駐軍 死罪難要犯中的公安法包括有文匯報文匯報還有什麼報都說不是很多報紙做頭條不過新聞做得很大 當然一定不少於一個大公，我想是吧，大公，大公都是講頭版，蘋果日報，這宗新聞都是應該放在頭版的，蘋果日報也應該放在頭版，就應份的，喂，貓來當波踢，踢死了貓，你昨晚講過了，三個被告的，兩個男被告被判囚16個月， 好像說其中三位兩位都是有毒癮的，所以我懷疑人是不是真的吸了毒，但是這個是不是他們求情，有沒有說這件事，這個會是其中一個有講的理由，即是吸毒的人士，但是就神志不清，不過就很簡單，如果判入獄的話，他應該有拿過戒毒所報告，但各方面我想主裁判司都覺得他的行為是很令人厭惡的。 因為你是不停不是一夜嘛，你很多東西要踢的貓，然後像這樣，人已經是喪心病狂，就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成報頭條就快出施政報告，財政預算，外面有人放風說煙會加稅，所以私煙黨繼續很倉 跟海關鬥法，施煙又活躍起來。《東方日報》福建有個名人，這個很厲害的，專駕駛熱氣球，本來準備駕駛熱氣球闖釣魚台，誰知未到釣魚台就跌了下海。 日本人就救人，中方就交回去給中國的艦隊，但是在國內的網民就說為什麼不是我們中方的艦隻去救回自己的同胞，而要日本人去救起呢，要送回給中方的艦隻，然後還要多謝這些阿嫁佬。其實那艘船，如果那個氣球 真的落到釣魚島是好東西，不是日本人射下來的，不是的，他自己爆了下來。我看到英文藍組也有說，他自己不知道為何，他預期應該是落釣魚島的，但是就搞了下海，陰差陽錯，訓練少少，真是功虧一篑。 以後如果再有人用熱氣球飛去釣魚台，我想日本人會有備而來的。我相信，不如大陸這麼多錢，有錢佬買一千架熱氣球，千帆並舉，我們那年你記得吧，我們去釣魚台，整個千球並舉，行不行？當然有一隻落到釣魚台，除非日本人射下來而已。 我想你真的找武器射的未必夠膽，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好的辦法，但你出發的地點在哪裡？你熱氣球你可以去的地方，還有你要看風向和各方面。最近是台灣，台灣都算近，福建，台灣都算近，台灣基隆那邊，我們去過了。 中國日報、香港版的英文報紙，都是講這個毒賣的。經濟日報就是豪賭，即是豪賭的意思，就不是爛賭，豪賭是豪江，即是澳門，賭業股就厲害了，一味不斷上升。賭這件事證明在澳門來說已經是 成為澳門的主要收入來源，這個也不用說，但我們有個聽眾在澳門跟我們說很嚴重，因為第一澳門的賭業完全依賴大陸的暴發戶和貪官污吏的民脂民膏，只要大陸一說關門，我又不明白，你現在習近平打貪 澳門人很嚴重的，為什麼一家幾口呢？完全每個人都在搶打工，如果有什麼冬瓜豆腐就一起補飯開。所以千萬人有些人不吃苦不化，說香港不可以賭，想清楚才好說這些。《星島日報》就說全德區政府會增加1000個大學學位銜接副學士，即是讓讀副學士的人找到笨的，起碼可以直升大學。 預料每年將會要撥款5億大洋。《太陽報》都是說藥貓案件，《信報》就說樓盤的長實有個樓盤75折開盤，貼近二手價。施永青又來出口述，明年樓市一手樓會跌20%，跌兩成就只是剝低兩成，那些就叫跌。新樓盤是剝價的，就不叫跌。等於你去百貨公司，有些百貨公司大家走過或者店舖，長期都是大減價的。如果你是街坊，你知道的。他剝高了價之後再減下來，這些就叫做跌。 找來說，蕭永青說的東西通常都不用理會了，最主要是因為反對辣椒。《明報》本來自己說自己是最有公信力的報紙，現在被人撕了柴了，一會兒才說這件事。這份報紙《梁粉報》都是說踢死流浪貓， 約束歷年來最重的判罰。官連官就說殘酷，沒有惻隱之心。《大公報》最近說了，都是說港獨組織就台灣操控，這件事真的要談。究竟這是不是港獨組織呢？較早前就叫港英餘業，現在變成港獨，然後又說到受到台灣的操縱。 商報就說中央誠意普選，即是中央有誠意，香港有普選的，香港人應該珍惜機會。我同意他說，他真的中央是有誠意普選的，人大常委已經議決了，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這是不爭的事實，只不過是怎樣選，我們是不是應該珍惜這個沒得選的機會呢？ 不是篩選，沒得選，篩選就糟糕了，你選出來的，是不是一爛的，硬一間你買爛的，你走進店舖，你說我要買衣服，你看到這件西裝很漂亮，好像你現在穿這件，你說想買這件，對不起，這件我掛在那裡給你看的，裡面有三件，一件就是煙頭燒穿了個洞的，一件就補了個屁股，一件就沒有了一條拉鏈的。 你任你選擇都行，你買不買罷就，但最慘你買不買都監你穿，而且不適合身，你都要穿，對，不適合身，另外一回事。《都市日報》易小玲菲律賓人質事件的苦主批評威爾斯醫院醫療失當， 可能會提出訴訟。 AM738都是說藥束那件事。情報就禽流感拖累，本地雞沒人睺，農場就將這些雞送給老人院，另外還便宜賣雞蛋，買雞有雞蛋送。不過說起台灣就沒有大陸活雞入口的，應該 應該就沒有，他只是農產品，但一樣有H7N9，證明一件事，他們就賴那些自由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會不會變成人傳人呢？不要開玩笑，這件事香港人要小心了。你看到易小玲的事情，進到威爾斯醫院，什麼都做不到，現在是賴ICU不夠床位，外科手術的病人最低的priority，即是你做完外科手術入ICU，在威爾斯醫院是有困難的。當年大家記得 威爾斯醫院是中大的教學醫院，當年沙士是那裏爆發的，所以如果H7N9在香港社區爆發，不止樓價跌兩成，別說樓價，死不少人。好報就說2013年十大鐵人，高高高，這個十大鐵人是什麼料呢？黃國彤， 不知道他說什麼。2013年剛剛過去，兩岸三地的男星在過去一年日做夜做搶錢失滿荷包，經過一年鐵人式的工作，鐵人級金榜正式誕生。這個原來所謂鐵人就不是運動那些，是說娛樂界兩岸三地，哪些明星賺錢最多呢？ 去年金雞獎和華表獎雙料影帝黃曉明，去年初懶理腳趾粉碎了骨折，粉碎性骨折，有沒有聽過？沒有。忍著痛，都密密做，加上他自己投資，去年賺了5億，所謂血汗錢，這叫血汗錢，真可憐，街邊撿紙皮那些呢， 彎著腰八九十歲還隨街撿紙皮，那些不知道是甚麼錢，那些叫血汗錢，那些叫甚麼錢呢？還有駕駛車，現在撲上班、打卡，那些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叫甚麼錢。如果明星賺錢叫血汗錢，那些隨街撿紙皮、掃廁所、抹抹奸為基層市民的錢， 就真是叫脫皮脫骨，差不多賣身錢，血汗錢，賣身錢，那些叫什麼，連尊嚴都沒有賣最慘。說回這個社評，很快脆，今天沒什麼新聞，其實我告訴你過完年陷了一口屎。大部份報紙的社評真是講解放軍，大公頭條， 還有什麼文匯又不是說這件事，文匯倒過來說約束。星島這些不是左報，雖然沒有放在頭條，這些糧粉報或建制報或民間憲報都是將這個闖軍營放在社論，星島也是，明報也是，文匯也是。 另外還有頭條，還有這個社評，當然是講約束，有申報，商報講政改，其他都是講約束，沒什麼特別的。曾志卓見，我們聽完新聞之後分途廣播。 希望你的四年，我们可以见到更多的阳光。想希望这一把能够越做越好。你们好，我是日本飞过来，日日听D100的。希望你D100继续加油。妈妈，我们这次是all the time，因为我们back in Australia，she loves her D100。D100直播室，上周11点到晚上10点，离公展会4A06到11号D100公展会摊位，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听到D100各大升级主持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现场还有大量D100限量纪念品和优惠商品发售。公展会D100户外直播摊位，同场之下同你对话。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今次关于政制发展，特别在普选行政长官 我們在諮詢的過程中發表的意見都是需要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來做的，否則我們有些是天馬行空。 甚至譬如你說這些意見會不會作為參考呢，我都覺得這個或許沒什麼大的幫助。民主普選的一班朋友，他們對於公民提名的訴求是很強烈的。如果到遲些政府自己提出方案，而那個方案裡面不能夠包含到公民提名元素， 我不會擔心沒有人出來，而是到時那時候我擔心反而就是如果出來的時候政府怎樣去面對大家一個這麼強烈的訴求。我真的重申了，我可以見到我的商量，是很多謝香港市民的關心。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黃國彤。早晨早晨，8點08分，大家收聽的是D100大聲台，現在正在通過互聯網環球視像廣播。 如果在海外的聽眾，即是上我們的網那裡收聽我們節目，如果有障礙的話，我們現在都要宣布了。較早前我們曾經網絡有障故障的，很多人都認為為什麼進不來，是不是有黑客入侵呢？不是的，經過調查之後就證明了一件事，我們聽眾突然間猛進。 數字我們的伺服器不足夠應付，我們現在正在提升中，所以大家要忍耐一下。不過如果想有很多其他辦法可以上網聽到我們節目，比如live stream tune in 再加上D100.net 還有我們的apps 另外如果在香港的亦都可以打一個電話 183-1100， 我們亦都 賣出了很多部的固網電話收音機， 大家可以通過固網電話收音機收聽D100的節目。 重溫那裡都可能有少少問題，我們仍然正在搶修之中。講入正題了，童哥。是啊，怎樣啊，大班。 講解放軍那件事，因為這件事非同小可，因為中央政府真是那些人叫阿爺，阿爺這次就發老皮了，沒得談了，你們有不要玩東西，你去軍營那裡公然挑釁，挑戰駐港解放軍，當年鄧小平說過了。 這就是體現主權的象徵，象徵意義非常之大，反而防守性、軍事性的意義就不大。你走到軍營那裡挑釁，就相等於你向中央行使主權在香港挑戰，構成搞獨立， 甚至乎恐怖主義很多事情已經全部上綱上線，在國內這件事不是小事，這件事不是開玩笑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嚴肅處理。所以林鄭月娥出來都不顧什麼三權分立，什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就說特區政府要嚴正跟進，拘捕了人。 那些事情，羅馬歸羅馬，海撒歸海撒，你最重要你執行的，你林鄭月娥就政務司司長，你是管保安局局長的，保安局就管理警務處的，執法人員又很有效率。在這個遊行之後，就請軍入瓮，就拘捕了那些所謂恐怖分子了，括號。 林鄭就不需要再說話了，什麼叫嚴正跟進？即是打電話給法官，叫他捉他坐十籠，抓他打靶、吊頸。 如果要處理這件事就很簡單， 解放軍真是文明之師，但現在不是，現在窮兇極惡湧出來當是真的，那裡好像恐怖襲擊一樣，挑釁主權又搞港獨，香港人有誰會相信有人會在香港搞港獨？尤其是有人相信這班人會搞港獨，當然他很擔心一件事，真的怕你的反對派已經看到這麼過癮， 沒事的，明天就到另外一班人衝進去後，又是另一班人跟著到法輪功，他們最怕法輪功，接著最怕就是那些藏毒，什麼毒就走來香港搞事，這個也有原因的，不過整件事我覺得真的有些作大了，搞到獨立、恐怖，好像剛才說歐的proportion，整件事是 是作大了，整個比例不對，比例不對，林鄭月娥最令人失望的，環球時報好，大陸的官媒好，什麼都好，林鄭月娥無端端作為一個政務司司長，你又是一個公務員出身的，你應該尊重一件事，就是香港三權分立，又好像梁振英那樣，他現在跟梁振英沒什麼分別，其實開始 他跟梁振英越來越同一口徑，即是開始很難聽說，有夫妻相，差不多你明白嗎？苦唱苦除，上次梁振英人家去圍他那些釘彈又好，什麼都好，每次他都是說要嚴肅處理的，又要跟進的，你現在又到林鄭月娥出來了，就說這件事要嚴懲了， 特區政府會一定會跟進，你說他是不是越來越像梁振英？梁振英早幾天才說要在名流青市，他又說他也想，現在他們兩個搞什麼？兩個我相信默契就很多了，我自己覺得闖軍營這件事就是 在我們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駐軍法， 當然是說解放軍軍區中央表示關注， 有人這樣闖進去，這個說法是對的，因為他是解放軍軍區，你這樣闖進來，但是他們的闖入是不是去到公然挑逗是值得商榷的。 因為闖入去的大家看到身無長物就是揸支龍絲旗，然後走進去哨兵都喝著那隻已經是被捕了。我覺得你闖入解放軍從他們的想法，我可以了解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現，亦都是以身試法，因為也是犯了我們香港的公安條例，公安條例說明是你沒有批准你入禁區， 即是軍區，你就會是最高刑罰應該是兩年的。但是我又回頭想想這幾個大弟，他這樣進去來說，他是不是除了闖入去之後，我不要說恐怖啦，恐怖活動直接有炸彈各方面的事，他有沒有身懷解放軍的軍旗，或者現在住在香港的解放軍他們那隊 的一個刑期或者一個團期，然後你加以施委或者加以踐踏各方面，那個行動是沒有的，他們只是闖進去然後叫喊，我想都沒幾夜就被重案組拘捕了。第二點也是大班你講到的，就是這個如果是我們香港的執法部門的一部分來講，我們警隊會處理的， 我們警隊會根據我們香港公安條例去跟進。即是林鄭來說，你不要看見中央說了之後，你又跟著 你無需要說政府嚴正處理嚴正跟進，這樣的說法來說，你是給調查的人員，還有亦都可能是我們的律政署DOJ，是有一種壓力，根據這個情況之下，在公安條例下，你就一定會告他，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告的時候， 我們要看個brief fact，你所寫的案情那方面，你那個著墨方面，你可以寫得很差的，一個案情，他們是就這樣很簡單地將事實說個闖入，然後你可以寫到說他們是意圖，然後在外面很久之後，然後看完之後，然後闖入之後，亦都跟哨兵是有肢體接觸，或者各方面。 你在brief fact上，如果你是嚴正跟進，你很容易被我們執法人員，他就落墨將事實再渲染出來，很簡單地說，我和大班都是男人，你跟著可以寫很多東西，我和大班都是肥胖的男人，我和大班都是一個有型的男人，或者是我們都是一個惡形惡相的男人，這些東西是在我們brief fact上，如果你這樣寫下去來說，我們去到法官面前， 官是看個brief fact而已，是看個案情簡介，然後去推個事情出來，然後去說應該是你最高兩年你落墨的話，是怎樣怎樣怎樣，所以我經常覺得是政府，你信我們的執法部門已經是在執法的話，你為什麼要加低，你為什麼要吹水，你為什麼要加隻腳下去，這個來講 就是牽涉到鄭兼漢先生所說的，我們三權分立，香港人優先，這個組織叫香港人優先，這班成員上個星期擅闖駐港解放軍總部，駐港解放軍這樣的做法就構成公然挑釁，就說這擅闖者必須受懲。 全港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副會長劉兆佳更加說明了，中央你一直要聽劉兆佳說，劉兆佳現在很行，劉善直達中直達天庭，很活躍，所以梁振英上京之前他已經說你這次上去回報就不是像以前那麼報喜不報憂了， 很糟糕了，被他說中了，所以他說中央非常震怒，誤導你不信的，你亦都看到的，而且確中央是很嚴肅地處理這件事，有報道甚至乎說中央已經派人了，派了FBI來，中國FBI國安局來香港調查事件，點名批評劉兆佳， 三個本土組織挑動了中港矛盾，官方的媒體，大陸官方媒體《環球時報》首先讚揚港方警察拘捕示威者，這樣就對了，拘得好，拘得妙，不過都是拘得遲，被捕成員批評中央干預本港事務。 警方前日趁元旦遊行，對了，報定了局，請軍入瓮，你拿著旗去示威，不是這班人，對了，有名有姓，立刻拘捕了當日有份闖軍營的香港人優先的四個核心成員。解放軍駐港總部發出聲明， 注意到香港警察按照法律程序處理事件，擅闯军事禁区嚴重违反驻军法和公安条例。大班，其实还有一件事，如果他开你的话，23条我们庆幸未立，但是在我们刑事条例，是可以闭门审讯，没有陪审员， 煽动各方面，其实没有23条在我们刑事条例，除了我们所说的叛国之外，另外有一条是很严重的，就是你是挑动军变叛乱，是有这条条例，但是如果你可以说起上来，你无限上纲，你可以说他拿着龙丝旗这样走进去， 令到我們解放軍的情緒能夠回憶到原來有自由民主這方面然後有外國勢力那方面來講 因為我們所說的Mutiny 一定是面對軍人去引起他們軍變一個叛亂如果你在解放軍裡面你展示這些各方面我們解放軍的officer是受了影響的 教唆各方面,你是想教唆我們軍隊,打靶的,掛得在前面第幾條。其實目前來說又未有23條,大家不用怕。但是我們是有叛亂罪。我認為嚴重違反,我又不明白,拿著旗,你都未入到軍營的範圍。 怎會嚴重違反呢你說他違反了駐軍法和公安條例我都可以接受嚴重違反就未去到那個地步你說車衝了進去你賣了直入到軍營的辦公室你就說嚴重違反而已走到門口就嚴重違反如果走了進去就嚴重嚴重嚴重違反 因為嚴重成三違反一嚴重三次方違反駐軍法和公安條例是對駐軍公然挑釁必須依法懲處駐軍將會依法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此舉引起的一切後果由擅闯者負責這句有些恐嚇性駐軍對這些公然挑釁必須依法懲處 依法懲處這件事就由法庭去決定駐軍將依法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幸好有依法兩個字如果你沒有依法我還要問駐軍將會依法依大陸法、香港法抑或基本法果斷措施果斷措施很嚴重軍隊說對你採取果斷措施 今天就是2013年的大除夕天氣回暖帶來香港人都有一種很釋放的感覺D100出現就好像給香港人有一個透氣的窗口我們看到陽光看到希望我更希望能看到香港的明天但必須需要更多的香港人會醒覺我們支持這個香港可能都絕無僅有的言論平台希望2014年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陽光但希望D100能夠越做越好的 D100直播室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來公展會4A06到11號D100公展會攤位 就可以近距離看到聽到D100各大星級主持 面對面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贏獎品 現場還有大量D100限量紀念品和優惠商品發售 公展會D100戶外直播攤位 同像之下同你對話 在今次關於政制發展特別在普選行政長官的諮詢過程裏面發表的意見都是需要按住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來到去做的否則我們就有些是天馬行空甚至譬如你說這些意見會不會作為參考呢我都覺得這個或許沒什麼大的幫助 民主普選的一班朋友他們對於公民提名的訴求是很強烈的如果到遲些政府自己提出方案而那個方案裡面不能夠包含到公民提名元素我不會擔心沒有人出來而是到時那時候我擔心反而就是如果出來的時候政府怎樣去面對大家一個這麼強烈的訴求 我真的重申了,就是变了,我可以见到我的商量,是很多谢香港市民的关心。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汉,王国彤。 這宗闖入軍營事件想都想不到可以煲到這麼大，中央就會派員來香港調查。說回這件事，劉兆佳大家都知道他是直達天庭。香港人優先，那是什麼組織呢？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 有三個組織被中央點名批評，其中一個就是香港人優先，成立的日期是2013年3月，成員經常公開揮舞港英旗。昨晚他好像在你們的節目解釋說他那支不是港英旗，那支是A4。最終目標是達成香港獨立建國。 香港自治運動第三種，第三個就不是香港人優先，是劉先生，不是香港人優先，他真的有這樣的目的脫離共產黨統治，成立香港獨立建國，的確是一個港獨的組織。如果是真的話，那發覺接觸到他們這些一定要問他是不是獨立建國，因為我從來都沒有聽過國語各之理論，達成香港獨立建國，這是《蘋果日報》今天的簡介。 第二個被點名的組織就是蘭花系，免得讀他的全名，太老土了。2012年年底成立，莊明堅他們的成員首次以成員身份在立法會新界東北發展工程會發言，一鳴驚人。這個所謂蘭花系的宗旨就說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打倒港共流民政權，三個董事都是大埔的街坊。 經費來源是來自包括成員的戰資、街站籌款 以及賣蘭花系的T恤。 另外一個組織就是香港自治運動，昨天打電話來自由風介紹過你的組織，成立日期是2011年7月1日， 蘭花系成立日期是2012年底的， 所以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我們的經費來源主要靠T恤和龍獅旗籌募經費。龍獅旗不是港英旗，香港人優先表明以香港獨立建國為目標，骨幹成員有30多人，有教師、攝影師、醫生、模特兒。 兩個相關Facebook專頁支持者就有5000個左右。 涉嫌擅闖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的趙顯聰和張漢賢就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 香港人優先在去年3月成立， 原屬我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群組， 因意見分歧而自立門戶。 這個姓趙的就說， 兩者明顯分別是原群組以自治為目標，香港人優先很明確以獨立為目標，認為香港只有獨立建國才有生機。 今年28歲的趙顯聰 原本就是溝走私， 去年8月被警方屈他搶槍之後就被老闆辭了工，即是炒友。 到現在為止仍然無業遊民。 他說自己初中已經開始留意時事， 2010年五區公投 就投身了社運， 認為香港在中共統治之下絕不可能有民主， 港獨才是出路，中共知道香港人和李飛飛不敢做什麼，所以就踩過界，逐漸蠶食香港人的自由。 至於今年40歲的張漢賢做過民主黨的助理， 2011年反國教行動 受到刺激加入社運界，在組織裏面做顧問， 重大決定多數由他主宰，換句話來說，幕後黑手就是張漢賢。另外一個闖禁區的女成員謝詠文， 2010年因為政府 想推動網絡23限制二次創作， 第一次上街，元旦日都是他第一次被捕，父親就傳統右派人很生氣，媽媽就警告他不要再搞那麼多事了， 穩穩陣陣做人好過，但他認為香港繼續黏著共產黨就沒有運行。剩下一個被捕的姓陳的男人就是中學生，昨天因為上學就沒有接受到記者的訪問，你看到這班人了。現在中央就點名批評這三個就是顛覆的組織。香港人優先幾個成員上個月就闖入解放軍 駐港部隊總部，元旦日被捕，就觸動了中央政府的神經。他們走出來講他們的行動概念，目標就是反對挖出軍事用地興建碼頭，說當日只是大巫師又進去大閘裡面，又不是爬牆、衝圍欄，仍然被人拘捕。 第二天，軍澳碼頭一旦落成，市民如果在海旁神運，吳闖禁區的話，可能遭遇都是被捕的，就違反了政府所謂還海濱於民的承諾。勝意過元旦日被捕的香港人優先成員，除了未成年的姓陳的男學生之外，剛才介紹過的張漢賢、焦顯聰和謝詠文， 昨天再去解放軍駐港總部的門口接受蘋果訪問，即是蘋果帶這三個人走回駐港解放軍總部門口接受訪問。其實蘋果也有問題，你都知道這三個人走了禍，你就不要再帶他回去那裡繼續挑釁。這件事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你覺得怎樣呢，黃國彤？我覺得如果現在中央是這麼緊要說這是一個挑釁，其實你帶回去在門口做，這個還是一個挑釁，擺明 現在就玩你了， 挑釁。因為你挑釁來說，你原則上不一定要進去才是挑釁。如果你真的要挑釁的話，你可以在外面指著解放軍站崗那些， 站得很直的，現在我們軍隊都是因為所有軍隊的都是訓練，是一種軍紀的儀容，要求就是三個小時站在那裡就是一點都不動的，這是最基本的軍事訓練。你站在外面來說都是這些，你可以當木頭公仔挑釁，你的衣服又很壞，你的衣服 你一律師，律師問題就是這三個人已經被人拘捕了。蘋果當然我們有言論自由、採訪自由、新聞自由，這些我們全部都很了解、亦都很尊重，但這三個人已經犯了案，就是說他公然挑釁或者根據《基本法》或者香港的法例闖入解放軍的禁地就被拘捕。 已經被控告的，將會落案的，現在未落案了。未插署。你是律師，我是無牌大律師。問題就是說，你帶回三個人走到門口那裡又再接受訪問，這種行為，將來法官可以考慮你沒有悔改之心。這個 控方會說的，當然他說記者叫我去門口接受採訪，但始終給人的感覺不好。 我会是这样看，如果是控方将事后的事情呈堂的话，我是会反对。我作为一个官话，我也会质问，就是这件事跟那件案件本身所犯的情况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是不是一个没有悔意，各方面来说，这个就是 在你判刑之後量刑的時候，然後可以羅列出來的。 但是在conviction之前，未判之前，就不可以的。判刑的時候，對於當日行動，他們還跟記者說，還要在我門口說，異口同聲表示不會後悔。Billy仔就說，Billy仔就是這個趙顯聰。 他就說對於當日的行動，他一早看了解過解放軍駐軍法，如果阻礙他們執行職務，他們有權開槍帶回大陸受審，這個就是最壞的打算，即是他預料的。這個謝永文，Sakura，他就說難道不做？認為港人如果繼續怕麻煩、怕危險而置身度外呢？ 最终只会眼白白看着香港的自由被蚕食，呼吁仍然在扮睡着的香港人，麻烦你起来对抗强权。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黎广德就说，根据驻军法，驻港部队有权将非法闯入军事用地的市民直接押回北京。听着，无需经香港警方处理。 一直關注軍用碼頭事件的中環海濱關注組今早就會去立法會申訴部跟議員會面，這件事肯定搞到這麼大，就因為我現在看了之後我就明白了，因為這個叫做香港人優先的而且確是鼓吹香港獨立的，這就觸動了中央的神經。 所以在香港建制派就搶著出來表態，排長龍，第一個出來當然是直達天庭的疾口教授劉兆佳，劉兆佳就沒事的，就作為陰差大臣，他就將北京的旨意告訴香港人，對國家主權這件事相當之重視。 今次事件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中央非常之震怒，因此要出言譴責，希望這些行為不再發生。一直以來你看中央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中國政府對於他對香港的主權相當之執著。今次有人要擅闖軍營，對中國政府來說，這是對中國 對香港主權的挑戰，亦都是對中央政府的挑戰，更加是對解放軍的挑戰。所以對這件事情非常之嚴重。即使大家都知道這些行為實際上在香港引發出來的實際作用很有限，大部分香港人也未必同意這種行為。但是中國政府高調地說，實際上只是要強調 主權的基本原則和解放軍作為中國對港主權這個重要標誌，就不容侵犯，就希望阻嚇還有同類事情的發生。我自己就是覺得真的很不難聽，因為第一就是怎樣挑戰先， 他進去又不是侮辱你軍威，又不是各方面，他走進去，我自己感覺上他都預料你拘捕。但是我另外一個很討厭一個說法，就是根據駐軍法，如果你是這樣又被他可以送回北京或者各方面，這個在觀念上截然不同。如果你是在解放軍軍營裏面， 你是犯刑事法，你對付他一個解放軍的兵，或者你在解放軍軍營裏面你燒毀他的營房或者各方面，你然後就在解放軍的 territory 即是軍營裏面被軍隊逮捕，被軍隊逮捕，因為你塌他人、燒毀他的東西，或者你拆他的坦克車一條鏈用來玩，各方面這樣跟這幾位人士，他們說走進軍營然後被人捉，你怎麼可能將這件事然後套進去說在軍營犯法，我送你回北京審的。 入到中間然後被禁止的criminal law，都不需要的，他拘捕你送了去北京你都沒有聲出來，我進去我都walk in而已，我大哥啊，我walk in而已，我walk in又被intention做什麼，我們現實一點，我們現實一點，當這三人有鼠進去，如果解放軍當日整股很容易，有你大模斯樣，駕駛機械進去，走到進去外面看不到的地方， 就拘捕你，不要說我打不打你，立即放上軍車，落了布簾，直衝深圳過境去黃江，接著送你去北京，惹你都沒得惹。我會第一件事問，我進去，我有做什麼其他犯法，我就進去。 純粹我進去，你說都沒得說，已經拘捕了三條人，又看不到外面，去北京了，山高皇帝遠，任你說，你車我哪裡，沒有，我車你附近，為什麼還車你，找個頭套著你，找個麻包袋，找個塑膠袋帶著你，所以都沒玩了，我都勸大家不要玩這些東西。一九廢日，就八犬廢星。 廢星，劉兆佳講完就到林鄭月娥出來講話了。在我們無論在主軍法或者公安條例都是有非常清晰的條文，對於沒有獲得批准而是闖入了軍事的用地，即是這些禁區，都是違法的行為。 所以特區政府有關的執法部門是會很嚴正地去跟進。 如果這些違法闖入了軍事用地的行為，是很明顯是有一種所謂政治上的挑釁，駐港的部隊，我覺得絕大的市民都是會有很強烈的反對。中央的調查開路線說要去懲處，其實特區政府有沒有收到中央的意見？特區政府一向都是依法辦事，我們也是依法 跟進，但是這件事是一件嫌肅的事，所以我們的警方已經採取了適當的行動了。採取了適當的行動的話，就不需要你說什麼嚴肅處理了。你不是說已經警方採取了行動，已經將涉事涉案，你還要說，因為未定罪的，涉嫌，如果是一個<咳> 一個以林鄭月娥這麼有經驗、受政務官訓練的政務司司長，如果你是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尊重法治，你就應該說這些涉嫌違反基本法或者違反香港公安條例被捕的幾位涉嫌人士已經被警方逮捕了。 我們香港政府是會依法辦事的，依香港法律辦事，所以我們就不方便，一向我們都是這樣說的。為什麼這次不是這樣說呢？我們就不方便就個別案件作出評論，干預這個司法公正的。你這樣說大家就拍爛手掌了。但林鄭月娥不是，你現在就直接說嚴正跟進， 有人闖入解放軍軍事用地的事件，又認為這是挑釁的行為，否則你不會說反對挑釁駐港部隊的行為。換句話來說，都未審這件事，林鄭月娥已經未審先判，你什麼身份，不知所謂，真是。接著輪到還有，陳智思又有話說的。

在今次关于政制发展，特别在普选行政长官的咨询的过程里面，发表的意见都是需要按住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的决定来去做的，否则我们就有些是天马行空，甚至譬如你说这些意见会不会作为参考呢，我都觉得这个或许没什么大的帮助。 民主普選的一班朋友，他們對於公民提名的訴求是很強烈的。如果到遲些政府自己提出方案，而那個方案裡面不能夠包含到公民提名元素，我不會擔心沒有人出來，而是到時，那時候我擔心反而就是如果出來的時候，政府怎樣去面對大家一個這麼強烈的訴求。 我真的重申了，我看到我的傷是很多謝香港市民的關心。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黃國彤。大班，那就 我講我的立場，我個人立場，我就不贊成這班人去搞解放軍。那你也覺得中央是對這件事，因為解放軍他有些言論你都是接受的？我不接受，這是out of proportion。 即是比例，根本不需要這麼多，其實這是一個正常的反應，就是這個惡作劇。 再重申一次，我當是中央發言人，我當啦，你要說普通話，現在香港最近發生這件事，有些社會關注，懂普通話的，但是希望這是個別事件，也是一班人可能是惡作劇，但是我們重申，請香港人尊重香港的駐軍法。 這樣很好，很匹配，就會得體，你明白嗎？就不需要搞到又台獨，又挑釁，又講英語業，又牽涉到台灣勢力，就不需要去到這麼大，又要差不多指令，責成特區政府嚴肅處理，我覺得不需要，但我又不贊成這些行為，因為老實說，關解放軍什麼事？ 現在我們在香港爭取的事跟解放軍是沒有關係的，當然你可以說你又可以上綱上線，解放軍就是中央體現香港主權的象徵，我現在就挑戰這個象徵了。那你挑戰什麼？現在你是做什麼？現在他就說我現在就想表達一件事，將來那個碼頭，軍事碼頭，如果是受到這個駐軍法保護的話， 如果人有一天走過海皮走進去，就會他朝軍體下相同，那又是有沒有意思呢？這個值得討論的，再想下去。所以我個人就不贊成，但我當然也不贊成，尤其是香港人。所以今天《明報》這支《明報》梁粉報，它就很簡單，意思就是說極端組織， 叫這些叫極端組織，這個我已經不贊成了，這班人怎麼叫極端組織，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違法行為應懲處，女人是人知道的，違法行為應該懲處，用什麼來說？最後他說個別極端組織所謂港獨傾向無需迴避，經過強闖駐港部隊總部一次之後，就令人驚覺到他的負面作用原來是真實的。 對於極端組織這類不符合整體社會利益的行為和所謂，只有以香港法律應對，如果涉及違法行為應該即時處理，另外社會需要保持警惕，減少出現一粒老鼠屎搞壞一窩粥的情況，極端組織要在這個關注之下充分檢視，慎防不成比例地牽動香港整體大局，對此港人和中央都有責任。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這個社評。老實說，香港如果我們的心態正，現在口誅筆伐，很多事都是言論自由的話，我不同意你， 我都要誓死保護你的言論自由 你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是基本法保障了 所以明報這些又是扮,貌似忠良 其實他的言論和左報有什麼分別? 即是說你有沒有搞事,雷佳芳 很多人都多口,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他有表達的自由 一個開放的社會,我們就尊重每個人表達的自由 就不可以理會他,因為他這樣做 就會累街坊 如果這樣說,你七一遊行、一一遊行 你阻礙街都不應該做的 我們不可以用這種方法看市民所以明報就真的恭喜他被人剝了柴我想帶大家回到一個很簡單的事實 這件事其實當事人的說法就是 那天到達解放軍總部外中門大開他們一行數人只需徒步即可入內 前後約20秒 即被何昌軍人然後驅趕 在這件事上如果Fact是這樣 中央又發表聲明各方面 跟著我們的司長林鄭 然後會說要嚴正跟進這事 並且是直言,如果是擅闖軍營,是對駐港部隊不敬,還有很明顯的政治挑逗 我想問,在我們現在所犯的法,公安條例38條 是說得很清楚 在沒有任何許可下,擅闖軍事用地屬於違法行為 但整個法例之中,是沒有說挑逗 在加嚴加措嚴正處理已經是對我們的執法部門是給了一個很大的命令大家都是聽話的好像是我做官審的我一樣看電視的在電視外面如果我見到那些被告遮著頭戴上口罩出來我都是印象中覺得哇差如果你是這麼高的一個 我們所說的行政人員你是說出來要嚴正處理已經是一種壓力你還是認同別人的嘴臉北京人家說什麼你就說什麼說是明顯的政治挑逗 我想point out的fact就是 他們走進去他們有什麼挑逗的行為 apart from just walking in 除了是走進軍營之外有什麼其他的行為 根據我們的法律來說,亦都是說得很清楚 就是你是沒有了這種pass入禁區 你就是犯法 整件事就這麼簡單 Act是走進去 他的意圖,Man3,亦都走進去 挑逗兩個字是怎樣來的 他又有什麼行為,你要說已經造成一種很大的政治挑逗 沒有挑逗到 有人,當你司長在上班 他沒有得到外面秘書同意 然後他走進去,就是他真的能夠有機會走進你辦公室的房子 他都是闖進來,他挑逗你 大班現在有人走進直播室,挑逗你 我不是啊我已經不闖了第一百八十輪的我知道外面有關公在那裡我看到那個包袋拉著你繩綁著就駕駛車不是送到那個天馬南門口就扔進去然後扔進去然後再伸你幾腳然後在後面幫你壓個抗音器然後說打倒中共政權 你有這些行為你就可以挑逗或者你有這些行為你簡直說解放軍投誠過來這邊接著有飛機去台灣這些就是挑逗這些就是軍變但是他除了walk-in之外他有什麼呢我們的公安條例就說你沒有pass入禁區你為什麼要認同別人的嘴吻然後說政治挑逗 嚴格處理已經給執法部門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是當警察的,我咬糧的,好話不好聽 我會跟著做事的 我會上面嚴格處理，寫重手一點，人之常情，但你不可以加推鬥兩個字，這是我自己覺得。如果根據普通法、根據香港法例，這些都是涉嫌、鬧事分子，起碼要加涉嫌兩個字，嚴肅處理就是對那個誤闖軍營這種行為。 你可以說特區政府會嚴肅處理，但如果是對三個涉嫌人物或者四個涉嫌人物，你就不可以說這些話，你只可以說涉嫌人物已經被警方逮捕，將會依法辦事，這樣就很簡單。無派律師，我想問你，你的挑逗兩字由哪裡開始來的？你是聽了別人說你，然後自講挑逗的？就是咯。 還有一件事,你已經認為曲然挑釁已經成為未審先判 即是他已經guilty of 什麼呢?曲然挑釁 闖軍營,違反基本法 我是有闖軍營,我沒有挑釁,兩回事 我submission,我沒有挑釁 所以你左狗說話,我們不需要理會 林鄭月娥,你是政務司司長 你說這番話是有失身份 亦都破壞了那個法治，這個都是禮崩樂壞的，都是那句的。還有說回林鄭月娥，你就很怒氣了。她說你們這群人元旦日上街去投票，是沒有意思的，是完全沒有意思，沒有用的。而且你跟鄭耀堂說開玩笑，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其實沒有分別的，所以你看到林鄭月娥已經是越來越離譜，你明白嗎？她已經開始，你看到她說的事、做的事，已經不是你們大家市民心目中的好打得的林鄭月娥了。人的權力使人腐化，權力也令人瘋狂，你明白嗎？沒有大的參考價值， 完全沒有差價值，差不多是講到天馬行空，還有一件事，又說希望自己成為歷史人物，名垂青史。行政長官梁振英前天說希望香港的教科書和歷史書，在將來會記載他任內落實普選。大哥，這人說什麼？ 林鄭月娥又說希望自己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都想，最好笑的那是譚志源，你有沒有問過譚志源，想歷史留名，又說希望未來回顧歷史的時候會記載 他和譚志源在達志普選的道路上都有份參與政改的諮詢小組，充分體現政府團隊精神。站在他身邊的譚志源，當時聽到忍不住笑到抹不到口，笑到抹不到口。但是還有一個政改是三個人而已，說漏了袁國強，所以問題就是說 林鄭月娥在說噏什麼呢，發瘋的，將來的歷史記載有一件事，如果我們這個政改是有篩選的話，你和梁振英、林鄭月娥、譚志源還有袁國強，就只會臭名遠播，甚至乎成為歷史罪人，斷送了香港在2017年有普選的機會。 這個機會我認為大很多，其實我們可以聽聽他怎麼說。在我們的政治體制裏面並沒有這種所謂投票的安排，我們都是要反覆強調，在這次關於政制發展，特別在普選行政長官的諮詢的過程裏面，發表的意見都是需要按住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的決定來做的。 否則我們就有些是天馬行空，甚至譬如你說這些意見會不會作為參考呢，我都覺得這個或許沒什麼大的幫助，因為畢竟都是需要按住這個基本法和相關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所以我們在這個諮詢過程裏面反覆都是強調要有這個共同的法律的基礎，要按住基本法 我們做這個諮詢的工作才有機會可以凝聚到共識。 我反而覺得這種在我們的政制體制裏面政治體制裏面沒有的安排，它本身就能夠做到一般人覺得投票應該是公平公正，也是公開，也是讓所有的市民能夠參加，而不是一個有一定的看法的特別的安排。有一些參加者被訪問的時候表達了普選無望。 我在這裏說完全不認為今次對於達至普選的目標是需要悲觀的。昨天如果大家有看行政長官的網誌，他希望日後歷史回顧香港的政制發展都會提到能夠達至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是在梁振英先生當行政長官的時候做到的。我想同樣地，我和譚局長都希望 以後歷史回顧的時候都會提一提，達至這個目標的時候都是由我們兩個有份參與的專責小組。大班，我自己又覺得真是不合聽，因為為什麼呢？就是毫無參考價值。到今時今日，基本法45條都是沒有說拍板， 法律上的定義是怎樣的。 45條大家都很熟悉了， 講得很清楚，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然後由普選產生。這個到今時今日，不理李飛、喬耀揚，他所放的話，如果你問他，你這個所放的話，各方面、機構制、各方面，是不是法律上的定義，他沒有回答你的。 他八九不離十，然後大家都斷估，同樣你沒有參考價值，我同樣希望你讀《基本法》第2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法律。你說沒有參考價值，你不只看45，你看26，再看3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還有另一個公約適用於香港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這全部基本法看你看整本，大哥你不要抽空一條出來看，而且在國內都未定性那件事來講，你是跟著上去毫無參考價值。我真是麻煩你收聲，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你這個鄭耀堂， 就是6萬人投票是搞笑，他的exact的wording大班我有的，我是mark低了，我有看他說，他就說6萬人投票這樣的公民投票不準確不客觀，說這些都是侵犯民主派人士。不如我去分析這件事，林鄭月娥不對，鄭耀堂也不對，你現在在做諮詢， 現在有一個組織出來，這個叫做佔中，一個組織當然是親民主派，但這個是公開的，讓所有人去投票，所以一個投票不是去決定的。你說如果元旦日這個投票是決定了我們的政制改革的方案，我會同意你林鄭月娥說， 你現在做的民意調查，我就給你個民意，我有6萬人給了身份證號碼，包括我在內，我表達了我對你這個政制改革的民意，你就去參考，怎會沒有參考價值呢？你有6萬人表達了意見，你當這6萬人是廢的，因為我不同意你，因為我提出了，因為這個公民提名，框框裡面根本沒有可能存在，我都不需要討論這件事，我當你林鄭月娥說得對，公民提名是不合乎這個所謂基本法，不要緊，你現在做的民意調查，要不你就不要跟我說做民意調查， 我民意調查有權表達其他意見的嘛，可以在一個框框以外的嘛。如果你一定要在一個框框以內表達，我會說不在框框以外的，我一定爭拗。我用回他的，他用他的觀點去爭拗。你就不要跟我說這是民意調查，你這是假諮詢咯。 你現在諮詢了嘛，我現在給了6萬人的意見，你有6萬多人投票，94%的人是認為應該有公民提名的，那你可以說，在你將來的諮詢裡面，我們收到有6萬個，有一個通過一個所謂，你可以說所謂添啦，公投，或者你不敢提公投兩個字，一個網上投票，或者電話投票，就有6萬個市民表達了對 公民提名的意見，但這個意見我們是不接納的，因為違反《基本法》，你可以這樣爭論，你明白嗎？即是你最後那裡，你可能違反《基本法》，但是我接受，即是你， 即是這個是意見，你可以不接受，可以作為參考， 作為參考，我們已經參考了。喂，你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說？你不是說給人聽是假的，第二件事，最過癮，他不抵得梁振英。 他笑著說這個女人真的已經上了腦了，想做特首上到，如果梁振英看到就真的嘔血了，你知不知道？這個梁振英，我不如翻譯他說的話吧。這個梁振英，我們特首，他那天走出來很風騷地說， 希望將來通過在歷史和教科書裏面有講到在梁振英做特首任內 就推動了2017年 香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其實他留了我和譚志源，其實我都很想將來如果有這樣的書提及梁振英，麻煩你們兩個名字才行。其實梁振英做的嗎？我們有個三人小組的， 我和譚志源都有份的，他又說漏了袁國強，意思是不值得，意思是罵梁振英。其實說到上面，梁振英真是很無癮的，你給個夥計這樣兜巴蓋你，即是說其實這個政改關你差事嗎？如果歷史教科書要歷史上留名，留我和譚志源都未輪到你梁振英，哥， 就是這麼簡單，其實整件事就是他這樣說，除了第一詆毀市民之外，這個人壞到怎樣呢？你說當年掃把頭就說賣包，在麥當勞賣包，在茶樓炸水煲，炸的士那些有沒有料到，你現在還壞？你現在直接就說總之你那6萬人都是廢柴來的，你投什麼票呢？我根本就不尊重你，毫無參考價值。即是你說香港地區到這樣，你這些人呢？ 還民望那麼高，我現在開始覺得香港人沒有希望，你明不明白？都反過來，等於梁振英當日選特首一樣，都是民望高的。開心快活人，開心快活人，又來了！好，大家好，我是院長，我是阿邱，喂，馬年年，我是 還有那個杜汶偉，是喔，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點到下午2點，D100的香港台最開心的就是有開心快活人聽，還可以做開心快活人，一起來啦，龍爪龍爪龍爪，開心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點到下午2點，D100香港台梁繼昌、李麗蕊、馬小強、杜汶偉，開心到暈，笑到頭暈。 你們好，我是日本飛過來，天天都聽D100的，希望你D100繼續加油，因為我們在海外的華人有時都挺寂寞的，有空可以聽聽你們香港的發聲，聽聽歌，我們很開心。 I want to do something useful,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back to society, something with meaning. It feels good. Makes you feel happy, help is high. 希望你們就永遠都開著咪，加油。 D100直播室 上午11點到晚上10點 來公展會4A06到11號 D100公展會攤位 就可以近距離看到聽到 D100各大星級主持 面對面和大家做節目玩遊戲贏獎品 現場還有大量D100限量紀念品和優惠商品發售 公展會D100戶外直播攤位 同像之下同你對話 在今次关于政制发展特别在普选行政长官的咨询的过程里面发表的意见都是需要按住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的决定来去做的否则我们就有些是天马行空甚至譬如你说这些意见会不会作为参考呢我都觉得这个或许没什么大的帮助 民主普選的一班朋友他們對於公民提名的訴求是很強烈的如果到遲些政府自己提出方案而那個方案裡面不能夠包含到公民提名元素我不會擔心沒有人出來而是到時那時候我擔心反而如果出來的時候政府怎樣去面對大家一個這麼強烈的訴求 我真的重申了,我看到我的商量,很多謝香港市民的關心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黃國彤 林鄭月娥就沒有參考價值 我現在終於為何他昨天走出來說梁振英可以留名歷史留名青史我和彭志源都要我們是政制改革諮詢的負責人為何不說袁國強呢 原來袁國強不同意袁國強這個骨仔終於都說回人話所以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有時有良心的我不會去到這麼盡有時說話很容易因為他的法律訓練影響了他的思維所以有時說話都不可以不聽你聽聽為什麼 在你5个月的咨询期间我们是希望广泛听社会上不同的意见我理解刚才你说的那个事情他们都应该是就这个原则性的议题去进行这个公投某程度上这个也是一个发表意见的一个过程正如刚才我讲过 这5个月的咨询过程里面我们都是想听多些意见任何形式发表意见我们都是会非常关注都是会听都是会希望知道市民对政改方面的意见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都是强调的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大家在提相关的政改意见的时候都可以是在 基本法45条和相关的人大的解释和决定的基础上去提这些意见其实社会上所有形式的发表的意见我们都一定会参考都一定会考虑我们不会说某一种的意见的表达我们就不考虑我们所有的意见我们都会考虑 这些就叫人话你不能说骨仔都说人话问题就是所以为什么 林鄭月娥特意說明劉青史有梁振英有林鄭月娥有譚志源就是沒有袁國強就是因為袁國強很嚴重的政治上他提了公投兩個字這是共產黨中央政府的死忌你無緣無故袁國強可憐今次我想他烏沙不保你竟然endorse背書這個公投 袁國強可以都是事後袁司長也是說出這個就原則性的一些提議我們是會關注是會參考的他都是事後氣暗投明你想知道林鄭說什麼毫無參考價值你想知道林鄭說什麼再聽多一次大家可以知道什麼叫做兩個比較一個是說人話一個是說狗話在我們的政治體制裡面並沒有這種所謂投票的安排 我們都是要反覆強調在今次關於政制發展特別在普選行政長官 我們在諮詢的過程中發表的意見都是需要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來做的，否則我們有些是天馬行空。 甚至譬如你說這些意見會不會作為參考呢，我都覺得這個或許沒什麼大的幫助，因為畢竟都是需要按照《基本法》和相關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所以我們在這個諮詢過程裡面反覆都是強調要有這個共同的法律的基礎，要按照《基本法》的要求 我們做這個諮詢，開展這個諮詢的工作，才有機會可以凝聚到共識。雖然港大搞的投票不是一個法律規定的，大概都是很多市民參與可以表達意見。如果政府好像剛才你這樣說的話，參考下，可能大幫助的話，會不會被人覺得是偏聽呢？我反而覺得這種在我們的政治體制裡面，政治體制裡面沒有的 安排，它本身就能夠做到一般人覺得投票應該是公平、公正，也都是公開，亦都是讓所有的市民能夠參加，而不是一個有一定的看法的特別的安排。要解釋。聽完這些廢話之後，兩個很大的真的都要再聽多一次，因為袁國強講人話這個機會很難。 差不多所謂雲花一言，因為昙花一言，即是昙花一言，或雲花一言，我不知道，一塊雲的雲，即是你說未見過大蛇屙尿，這些真是很難得的，聽到袁國強竟然會有些肺腑之言，而又不是廢話的，所以一定要聽多次。 歡迎袁國強歸隊，氣暗投明。在這五個月的諮詢期間，我們是希望廣泛聽社會上不同的意見。我理解，剛才你說的那個事情，他們都應該是就這個原則性的議題去進行這個公投。某程度上，這也是一個發表意見的一個過程。正如剛才我講過， 這五個月的諮詢過程裡面，我們都是想聽多些意見，其實任何形式發表意見，我們都是會非常關注，都是會聽，都是會希望知道市民對政改方面的意見。當然，另外一方面我們都是強調的，就是說我們都希望大家在提相關的政改意見的時候，都可以在 《基本法》45條和相關的人大的解釋和決定的基礎上去提這些意見。其實社會上所有形式的發表的意見，我們都一定會參考，都一定會考慮，我們不會說某一種的意見的表達我們就不考慮，我們所有的意見我們都會考慮。 很清楚，律政司司長就是政改三人組 成員之一，亦是我們香港政府部門的首席法律顧問。你林鄭月娥在那裡說什麼？現在林鄭月娥已經變成一個魔鬼，所以你說香港人是多疑心的，出來咔咔咔，扮個好樣，說兩句說話，香港人拍爛手掌打就行了。 一個很大的比較，可以看到林鄭就說， 在我們的諮詢，這些是沒有所謂的投票的安排，但袁司長就說在我們原則性的在這些所謂的提議下所做的公投，你怎可以說在我們的諮詢範圍沒有投票這種安排？這不是一種表達意見嗎？不是一種民意的表達嗎？你第一，我們的原則性沒有這種投票的安排，所以不合適。 但司長說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公投。第二，你跟著說《基本法》，如果說法律，在政府部門，不是律政司先行嗎？何時輪到你先行？不過他撞到人，我真的很擔心。沒有參考的價值。袁國強說了公投， 他意思是中共投票， 參考，應該各方面都考慮， 又我們搞多些公投， 各方面都考慮。<笑> 你想整個袁國強很容易想快些戲暗投明搞多幾個公投他就玩完了很快被林鄭月娥就萬箭穿心但不是應該是聆聽嗎應該是聆聽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拍爛手掌但對林鄭月娥是兜巴蓋了一巴所以我就不知道誰先說誰先說後如果袁國強先說 你證明這個林鄭月娥是多麼小氣如果袁國強說先你證明這個林鄭月娥是多麼小氣如果袁國強說後可能袁國強調起又不順兩個人都鬼打鬼為什麼三民組沒有提我的名字據聞應該是袁國強說先接著林鄭月娥回應或者說袁國強在說說接著說將來有上次的時候你沒有份了 什麼意思其實是教科書也沒有你的名字我又給你一條資料現在9點46分我爆一條資料給大家聽袁國強中央現在積極考慮他2017年出來選特首所以為什麼林鄭要立即動他呢你以後袁國強沒有好日子過了我告訴你袁國強已經是被考慮之列了2017年選特首 袁國強開始現在中央政府也好西環也好積極幫他打造一個好的形象脫離古惑仔的行列去重政做老闆去尖沙咀不再撈泊車去吃屎這件事很過癮今天就是第一天 王國彤的彤哥主持風波的茶杯 我都希望聽眾打個電話來給你鼓勵 彤哥的我們電話就1831138 亦都可以通過我們的apps 用我們的聲音即是那個華音的apps 或者喜歡玩視像的又可以試一下都可以打電話進來讓我們跟彤哥聊聊天說回這個公信力傳媒公信力是很重要的 明報以前一直掛著牌子 就是最有公信力的報紙現在被人撕了柴了 因為中文大學公佈了香港新聞傳媒公信力的調查 1000個受訪者評分的結果顯示 去年傳媒公信力跌至97年以來歷史新低 電子傳媒當中兩大免費電視無線和亞視評分和排名顯著下跌 政治干預和財團壓力侵害了傳媒人講真話的核心價值不過這個調查又是廢的為什麼我告訴你你看排名結果你就知道了2013年排名最高的電子傳媒公信力的就是香港電台第二是商業電台第三是有線第四就是 TVB可以排第四 拉排第五新城排第六香港寬頻排第七亞洲電視排第八這些就是有篩選的選舉結果如果沒有篩選你就不會這樣排法因為沒得選擇選不下手接著報紙更過癮南華早報排第一經濟日報排第二明報排第三信報排第五 東方排第8蘋果蘋果排第10太陽排16這個蘋果排17爽報排第21主場新聞排第10稍後我們回來再講講因為電話旁邊有位黎先生打電話來對童哥有些意見 即是看好的意見還是壞的意見早晨老李其實我想說那天遊行也有去我都幾樣意見就是說其實那些人有其他派別什麼什麼減低了意欲其實我又覺得這樣真心去支持這件事的話都不要理 民主黨在不在,不要理其他政黨,你適不適合,這個政黨在不在,要自己出來走,就不要躲在家裡說,這樣影響了意欲,不想去。我都明白,因為我之前都去了倒數,我都明白可能倒數完之後很累,人真的不想動,但 你去得玩的你正經的事你都要做回的還有那個投票那個機制其實我覺得挺好的因為雖然它的系統不好不要緊今次好像偏少但是起碼真正做了一次測試還有我又覺得反而希望佔中的人多些利用這個系統既然有五萬多人下載了那你就多些搞投票不要等到六月了 我記得我就有喊林鄭月娥下台那些但沒有人附和林鄭月娥不是香港人容易騙你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得騙 我已經很不喜歡了,我都40多歲了,我小時候見到這個人已經不喜歡了。好啊,多謝你,老李。是啊,講完先說。我奇怪的是,政黨是完全沒有人會,其實林鄭月娥都擺明和你沒有商務糧,為什麼政黨個個都不會針對他,或者不去講一些對他負面的事,是不是個個真的想著 是真的有機會跟他有商量,我真的很擔心這件事。吹炎附勢,因為民主派政黨以為林鄭月娥快要做特首了。因為過去民主派,尤其是民主黨,跟這些政府官員有談有講,他又希望可以,因為現在梁振英不理他們。梁振英都說跟你有談有講的。梁振英真的不理,梁振英有樣好。 他不理就不理,但林鄭月娥騙到你,他上了去就走數了,放心吧。好啦,多謝你,老李,新年快樂。多謝你,香港人是最過癮的。南華早報,你說到印刷傳媒公信力,竟然排第一。在2012年,他將報紙《南華早報》有個資深的編輯 Alex Price, 質疑總編輯王向偉在李旺陽事件的報導自我審查,並且說老王,這個老王,這個總編輯,威脅他叫他收聲。南組員工其後發起聯署聲明,要求老總交代事件。至於排第二,《經濟日報》,大家都知道是梁粉報,最近被說刪過音樂人,即是我們的同事周博賢。 在《經濟副刊》專欄文章《再見盧姆西》那裏,他在文章裏面,兩處提及香港特首梁振英,都被編輯刪掉的。那你說,這樣可以排第一、排第二,我又再講一下內幕了,我在《南華早報》寫稿寫了差不多超過20年了。最近我有兩篇稿是不登的,所以大家記住,星期六,星期五我應該有稿登的,不登就是他們抽稿。 一篇我就講九巴的,講一個山峰,去刪了個山峰那裏,我說去草簡人命。他就說我沒有證沒有據,又說問過這稿,所以不能得,我就火滾了,本來寫了兩篇,我馬上立刻刪了,我以後寫一篇,現在只是寫星期五。前兩個星期我寫一篇東西,質疑李國寶,東亞銀行,為什麼 沒有抵押借錢給肥龍,許氏人害死他 這些評分就開玩笑根本就沒有公信力的你整個評分本身都沒有公信力這就是有篩選你這個就叫做因為根本沒得讓你選全部都是這麼壞的哲道那你還好意思說自己有公信力經濟日報就中文報章經濟日報公信力第一本報堅持公平公正中肯報導 這是2014年伊始收到的好消息對本報的讀者來說是選擇了一份公正可信的報章對本報同事來說他們一直堅持秉承的公平公正中肯中立的報導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可不可以老母西可不可以找人借一隻來給我頂 大哥,是不是開玩笑,你說真的,香港真的現在沉淪了,你明白嗎? 梁振英當日就說有得談了菲律賓有錢賠了就出來領工了接著就說給到你月底如果菲律賓不道歉我就去追究他了現在有沒有人聽到梁振英說菲律賓三個字兩個月去了哪裡接著那個陶謹申去了哪裡那些人全部抽完水就雞飛狗走大哥現在立法會老實說應該起碼有個姿態在立法會辯論一樣應該休會辯論第一就逼梁振英交代為什麼不採取行動第二應該立即停止所有新的外勞申請的簽證立即停止下去我說新的還有可以做了一些對菲律賓經濟有損失的制裁就一定要進行了沒得談了現在幹嘛拖得就拖現在你不可以桌底交易我不管你給了多少錢易小玲去做手術聽聞說他在長庚做完手術其他手術經費都是短缺的都做不到現在的問題就是梁振英抽完水就走了去這些很噁心的抽完水要跟進的你不可以不跟進的怎麼可以當作沒有一件事所以梁振英這個政府梁振英這一天不下台香港的管治一天都出現問題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明天就星期六 聽朝風波裡的茶杯的主持就是阿嬌仔和阿仙奴下個星期一就是我和林毓華王國彤今晚不做這個風波裡的自由風今晚就是阿森哥和毛孟靜說我有空又去插科打運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隨時出聲多謝收聽誰有空誰做誰不有空大班做大家去工展會還有三天拜拜各位聽眾這一百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推出了自己有台